前印度朝鲜友好协会6月7号发表一项声明，表示谴责南朝鲜傀儡集团集体引诱并绑架朝鲜公民。声明指出，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秘书长采取措施，让南朝鲜当局立即遣返今年4月初在中国浙江省宁波市公然引诱并绑架后拉倒南朝鲜的朝鲜女公民。